pullovers, an overcoat, a raincoat, and of course, an umbrella. 那你会需要几个套头毛衣，一个大衣 ，a raincoat, 一件雨衣 ，and of course, an umbrella. 当然还要拿雨伞。But don't take too many clothes with you. 但是别带太多的衣服了。You can buy them quite cheaply in England. 你在英格兰可以很便宜的就买到。但是这里，如果我们年轻的听众朋友想出国留学的话，建议大家去欧洲尽量自己携带多一些的衣服，不是因为价格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体型比欧洲人稍微要小一些。所以例如周老师的鞋，我猜是 35 号的，那么在其他国家就要买童鞋了，买不到您这种尺寸的服装。 嗯，这个 size 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还要考虑带一些礼物。What kind of gifts? What kind of things do British people like? 对，那么大家知道，我们来自于 a country of manners, 礼仪之邦。那么同样，我们去英国的时候，要表达出我们的 manners, 那么要给外国朋友携带一些礼物。所以很关心的就是 gifts, 礼物和 British people like, 他们喜爱的东西。那么周老师，您觉得如果您去英国，会给这些英国朋友携带什么礼物呢？ 嗯，我认为带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而且是便携的礼物，因为飞机上对行李的重量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建议大家买一些 silk products, 也就是丝绸制品的东西。 对，是这样的。那么另外我给大家也建议一下，要买一些 bookmarks, 叫书签，B-O-O-K-M-A-R-K-S, 在书签上有一些 Monkey King, 美猴王的图案、The Four Beauties of China, 中国的四大美女、The Stone Story, 红楼梦中的一些十二金钗的图片。那么这样的话，西方朋友是非常喜爱的，而且又轻又便携。 没错，瓷器大家就不用带了。Anything that is Chinese,But since your luggage allowance is only 20 kilos, it's best to buy things that don't weigh too much. Things like silk scarves and paper cuffs are light, and they make lovely presents. A great mind think alike. 英雄所见略同啊，与刚才周老师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没错，是这样的。 Anything that is Chinese, 那么有中国特色的都可以带。那么代表Anything that is Chinese can be brought, 都可以携带的。But since your luggage allowance is only 20 kilos, it's best to buy things that don't weigh too much. 因为你的行李限重只是20公斤。It's best to buy things that don't weigh too much. 那么最好的建议是不要买太重的东西。那么说到这里，那么这让我想到了我一位英国的学生，他当时在英国说英语的时候，他在 supermarket 买东西，别人就问他 How much do you want? 他当时买猪肉，他就跟人说 Give me 1 kilometer. 当时立刻那个英国的店员惊讶了一下，然后后来哦，明白了，他想要的是 1 kilo, 代表是1000克。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经常出现的一个 slip of tongue, 叫口误，所以非常有意思。有的时候西方人就会觉得咦很有趣，就像我见自己的留学生，他们在说汉语的时候也会有口误的。Things like silk scarves and paper cuts are light and they make lovely presents. 那么这些东西例如丝绸的围巾还有剪纸 are light, 都是比较轻的。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 They make lovely presents, 他们能够成为非常可爱的礼物，用 make 强调一下，会成为特别好的礼物的。 This has really been very useful. Thanks a lot, Susan. 那么就是对别人表示感谢。This has really been very useful. Thanks a lot, Susan. It's been a pleasure. Goodbye. All the very best to you. It's been a pleasure, 这是我的荣幸。Goodbye, 两个人道别。All the very best to you, 祝你一切安好。那么我们又学到了一个祝别人一切顺利，除了 good luck 之外 ,all the very best to you。 这是道别的时候知道对方呢可能要远行，要去做一些事情，是给对方带去的一种祝福。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如果跟西方友人在道别的时候就可以说 ,all the very best to you。那么大家要注意，在最后一句话中 It's been a pleasure,